好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2018年10月18号到21号，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暨第六届中国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汽车知识杂志社等机构共同承办，北京中汽四方会展有限公司协办。此次大会以开启汽车新时代为主题，展览展示、论坛会议和动态活动三大板块联动，三位一体，亮点纷呈。展览面积3.5万平方米，内容涉及汽车、智能交通、互联网、通讯、微电子、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七个产业领域，180余家国内外企业携最新的产品和技术参展。参加论坛的人数约5500人，参观人数达到8万人次。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了，全新智能轿跑新 SUV 风光 i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文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周五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亲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呀。我们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14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收听快车道，非是不可，我是何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哎，我们来看这个，今天是非是不可，老车去的也挺坎坷啊。 怎么说？这个活动有点意思啊。 什么呢？什么个意思呢？ 这个首先， 你心里没点数吗？ 这个活动分了上下两半部分。 嗯 啊 啊，带上下半场，中间休息的。 嗯 啊，不挺好吗？ 啊，是啊。 那你中午休息一下， 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哦，娓娓是谁？ 哎，上半部分的。 你先跟大家说试的是什么车吧。 哎，不，这个不着急。上半部分呢是以动为主，动，哎， 哦，就 动 态试驾， 动，哎，这种的， 哦，这跑赛道，跑场地， 你又想多了 啊， 嗯，有场地，但不是赛道啊。下半部分呢以静为主， 就是， 哎，就这种特别大的一个， 就是用眼看是吗？ 带你了解产品设计 啊，让你油还没有从上午那个刺激的那个程度缓过神来，下午一下给你摁到那儿，哎呀，一个特别悠扬的那种乐曲啊，要，嗯， 又睡着了。 哎，所以说这种的确实 巴赫、贝多芬 啊，哎，正好还赶上是一个周末，所以说也没事儿嘛，那，哎，正好体验到了。 那等等，坐的时候有下午茶喝吗？有点心吗？ 在之前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提供过了。 那坐那儿干坐， 其实也不叫干坐，再给你用精神上的这种陶冶和哺乳，明白吗？ 不，我需要下午茶。 可能 人家在下午茶正式开始之前就结束了。 不是，等一下，中午喂饱饭，下午在下午茶，你是看车去了还吃饭去了？ 是这样的，我 一直吃到 我觉得享受 从车头吃到车尾， 享受惬意的午后时光，一定要最好有一杯红茶，再配一点小点心。 下次工作公司再请你的时候，就让你从头吃到尾，你吃不完都不许走，好吗？ 你可以不安排，我可以自己带。你得告诉我一下我干嘛。 哎，你是怀孕了吗？你怎么对这食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了呢？ 并没有，其实我觉得呢，老车是在隐隐约约的话中告诉我们，他有一点点苦衷和羞涩，是吗？ 羞涩， 羞于表达这个上下午活动之间的区隔。 也其实也不是，我就说来着，这个两半部分的活动呢，确实让我们觉得有点 拖沓， 因为一下子不是一下从 转换太大了， 转换到静。啊，中间虽然有了一个休息，但是还是让我们觉得这两个反差还是有点大的。 嗯， 这个有点说的稍微多一点，跟大家赶紧说一下正题啊。这个参加的呢是广汽传祺的一个试驾活动。 嗯， 哎，上午的动主要指的是试驾，然后呢，包括了它的主力车型旗下的全部车型。 嗯， 也包括了一个刚刚在巴黎车展上亮相的全新的 GS5 试驾了 没有？而且只是让我们看到外观，内饰都没给看。 那不，这个辆车可以挪到下午去啊？他下午去了吗？ 哎，下午是静呢，是指的是 GA6 的叫艺术展。 哎，其实我对这艺术展还挺感兴趣 的。仅仅 的 是针对了 GA6 这么一款车型。 那 所以他这次试驾的目的的宗旨是立在哪一款车上呢？ 不，他这个东西你不要说他只是针对某一个车型，而是整个，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借着一个什么呢？叫那个叫不一样的传奇。没有弯道的传奇第八季。 哦，没有弯道的传奇世界是吧？ 对，没有弯道传奇世界，这是到了第八季。 嗯， 哎，这个正好是在那个咱们 北京 活动站来到了北京，哎，借着这个机会呢，正好把旗下车型全部拿出来跟大家来再做一次展示和一个性能的一个展示这样的。 嗯，主要还是会以特技跟性能展示为主。 哎，说到这个动啊，就主要是这几部分。 哇，那我就明白了，他说的这个动为什么那么动，因为他有特技展示。 哎， 哦，那下午 有，对，有特技展示，有越野体验，还有一个场地的教学，还有一个媒体之间的这样一个加速比拼和交流。 交流啊， 哎， 比拼。嗯， 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呢，是一开始主办方我认为他们是留了个小秘密 扣子， 没 M 小扣子没跟我们说是什么呢。嗯，在场地这个体验环节呢，请到了北京警察学院的柳石教授。 哦，刘老师。 哎，刘老师来了。大家都知道啊，刘老师是非常这个以这个风趣幽默，然后又是非常这种见多识广这种教课方式来给大家传递这种驾驶知识。嗯，所以每个学员听的都真的津津有味。 嗯， 啊，对他的课都大家都瞪着眼珠子听那种的。然后他在那个课上又特别生动的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那个确实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些驾驶经验和一个技巧。 嗯 嗯， 然后下午是什么？ 下午呢，它是这个 GA6 的一个叫艺术实乘展， 就是， 来到了北京。这是我们的它作为十座城市当中的一座。 哦，嗯， 我大概明白了。 哎， 它就是等于说是正好是它应该是两个活动，然后但是上下午就让你 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你可以把 它是一系列。 哎， 嗯， 一个 不是，那是上午那个不是没有弯道的传奇世界，然后下面下午是个艺术展，这本身就是两个活动嘛。 哎，对对对， 那不也是广汽传奇一起 没问题。 嗯，好的，我说是两个活动正好放在一天了。 哎，对， 明白明白。 嗯， 但我真的对他这个艺术视觉的这个展出还挺感兴趣的。他是在车身上做了彩绘是吧？ 对， 这个彩绘是艺术，就是是传奇他们找的艺术家去做的，还是说现场有媒体老师也可以自己去创 作？没有，这个主要是做了一个展示，然后呢这是几位新锐艺术家，然后他们已经画好了的，他们的创作。 哦， 然后在 GA6 上呢创作了两展车，是两台。 嗯， 哎，这两台车来给大家展示这样一种艺术的独有的魅力。 嗯， 好，老车在周末的时候参加了两个活动，那我们也休息一下啊，回来之后也让老车说一说这个动静各自有什么样的魅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 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了，全新智能轿跑新 SUV 风光 i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周五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就乐亲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呀。我们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启动，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非是不可，说是广汽传祺的一场试驾活动。来老车来聊聊吧。 哎，聊一聊，咱就先从上半场的这个动来开始。因为刚才简单的说了，有场地试驾，有特技表演，还有一个越野的那个弯八的那样的一个赛道的一个，也不叫赛道，那叫越野路段的体验。它是在场地中间搭出来，用那个铁架子搭出的一个越野赛段。包括泥沙呀、枕木啊、交叉轴啊， 这是不是也有点像我们这个大型车展的时候他们会搭的那种 特区？对，它在户外的那，但它这个区域功能涵盖很全，然后呢难度进行了升级，所以一项项说，先说这个驾驶体验。用的车呢有像 GS8 GS7 GS4 这是 SUV， 然后乘用车像 GA4 GA6、这都有， GM8 这也都有。然后刚才再简单提一句啊，这个在巴黎车展上亮相的 GS5， 因为呢确实车还没那个没当时没给我们展示这个内饰，你还没有正式的给大家公布嘛，所以从这个外观来看，这台车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别着急啊。这个 那个 GS5 它有做这个特技展示？ 没有，还没有完全的这个什么，所以它的车只是来一个展示用。所以说这个大家别着急，很快呢就已经是月底就应该会上市了。所以说大家 可以等待一下， 关注一下。那说到动呢，刚才说到这个场地啊，主要是以这个轿车来为主。首先呢是看到的，我们看到的是它的一个特技的表演，像什么双车的追逐，漂移入库，漂移掉头，整个这一些系列，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参加过很多这种类似的活动，它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展示车辆 的 整体的一个性能， 对，稳定性， 刚性啊，对，稳定性啊，还有我发动机这种强劲的动力，因为传奇的车，像轿车。多以是前驱为主，让这种车，你让前驱车做漂移动作，其实要是真是没有这种良好的动力衔接，它是很难做出来的， 很难做到。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一侧车轮翘起，做那个滑行，那个呢，其实主要展示的是车辆的一个刚性，因为当时车里面是两位，一个副驾，一个主驾嘛。如果你这个车的刚性不足的话，那你这个车可能就会。 他这一次的活动是媒体老师没有在车上， 没有，这个部分是没有 的， 这部分没有。然后接下来那个环节呢，就是说是一个整个一个像绕桩啊，这种蛇形绕桩，还有一个紧急并线，还有一个。这个停车的这个展示，这个是这个媒体是可以参与到进去的。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直线加速的一个加速比拼，来看到这个在媒体众多媒体当中看看谁能 怎么样，你的成绩怎么样。 这个 用的什么车型比拼呢？ 就是它的乘用车，因为你知道吗， 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 自动挡，因为吃亏，你说我这样的跟你这样的比，你说对不对，本身就没有什么差距，但是体重上你一下就比我轻了一半还多。 那有媒体老师没事说你们把后座给我卸下去吧，我这轻。 而这个加速第一名 怪我喽， 第一名还就是一位女生， 特别轻，特别小， 小 巧， 很 小 巧，她在体重上这绝对是应该是有点优势了。 那不行，他副驾上得坐个人那样。 那不行，那 不公平。 那看坐谁了， 不公平。 这副驾上不都随便让你坐个人去？ 一般人也不敢坐的副驾。 对，所以说整个这个体验下来呢，我们还是对又对可以说又啊对传奇下面这几款车像 GA4 GA6 然后它的整个性能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嗯， 包括它的一个发动机和变速箱，包括也开到了手动挡的车， 嗯 啊，这个整个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它自动挡用的是那个爱信的 6AT， 嗯， 这套动力系统没问题，它衔接起来很平顺，但是手动挡呢，我们开起来也是衔接也很顺畅， 嗯， 这种就是这个变速箱跟发动机的匹配， 嗯， 确实还是可以的，但是很难啊，就有一点确实难，就是尤其在教我们做这个漂移入库的时候， 嗯， 这个确实，嗯，跟之前的这个驾驶确实有些不一样，所以这个人家说 轻易不要尝试， 不是说轻易不要尝试，在你足够安全地方足够宽大的时候，你愿意尝试也可以，但是有些， 哎，你怎么总是飘不走呢？ 有些要领和这个技巧还是需要提前掌握的。 教你们漂移入库， 对， 哦，是不是就是那种就开一开，日到， 哎， 就转了个圈， 180度， 特别帅， 啊。 我也很想漂移入库，我怕我被拍裤上。 哎，不说的实话，你要学吗？你要学，我给你找一个帅气的哥哥教你。 我可以学 赛控， 你问问那哥哥，怕死吗？ 不会，他 让他离我远点，就躲二层小楼上。 不，他教你呢，多半他不会在车上，他就举个伞在那，哎，左打方向。 哎，可以，真的， 嗯， 我觉得这个学会非常帅。 对，确实帅，嗯，但是呢， 要注意安全。 对，还是安全第一啊，以安全为前提，嗯。这整个这个场地下来之后呢，大家其实下来纷纷就能够跟聊天的时候也能体验到说这个，哎呀，这个动作确实很帅，但是学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对，这是肯定的。 啊，确实，它跟那我像纯正的漂移，比如说定点漂移那个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个里面要用到一个，你要兼顾到你这个入库的时候的前后的距离。 对呀， 啊，你闹不好，你可能 你这漂太帅了，直接半个身子漂在库外头。 所以不见得是入库了，真的是一半在外面，一半在里边。 对。就很尴尬了，我觉得这个整体的这些特技啊、测试啊，就说明传祺的车的性能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还有一个啊，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刚才说的那个，还有一个那个搭建的那个越野路段的展示。 嗯， 这个路段它是升级了，因为刚才提到这是第八季了，它比之前有一个难度的升级。 哦， 这里边包括了什么呢？像那个交叉轴、涉水、侧坡，还有砂石路。 哦， 枕木路，它都是在这个展示体验架上面，架在上面有很大的一个 侧倾的角。哦，这本身它就已经有一个高度了。 对对对对对，它本身大概离地有4-5米吧， 嗯， 最高点我感觉那目测能有5米左右。然后这样的话，你再开上去体验的是 SUV， 像 GS8、GS7、GS4， 它是一个通过性，对吧？ 嗯， 然后一个涉水性，再一个就是这个车身的这个抗扭，就是车身刚度。 嗯，对，这我觉得。这个抗扭性很重要。 对，整个下来的话很轻飘飘，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在车里面，哎呦，这个来回晃啊，尤其过那个交叉轴的时候， 嗯， 你要这个车身你要不稳啊，这个抗扭不行，你就会觉得哎呦不行，要出问题。 对， 其实它这个没事儿，就很轻松的就过去了。所以说，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它这个 GS8 像这个用到这个钢占比达到95%的这高强度车身，还有这个四轮独立悬挂这种高通过性的话，过这种简单的这种路那个越野 还是很轻松的， 很轻松。嗯， 所以就说明我们自主品牌的车还是很有亮点 的。嗯。 好，那关于这个我们对车型一些特技表演的， 嗯， 一些性能性的体验啊，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 动的部分是吧？ 对， 嗯，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看看静的部分。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觉得这个静的部分可能女生会比较喜欢， 嗯， 啊，这个用一种欣赏的角度去看待这个车， 花里胡哨的， 这是一种艺术。你知道吗？ 他说的是很接地气的说法。 对， 啊，确实， 因为我之前参加过 流光溢彩的， 啊，有再提升一下，完了 没有词儿了。 其实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在观看这两辆由新锐艺术家带来的，怎么说呢？不，我觉得就别叫车了，它其实是一种，就完全变成一种， 就是涂鸦的展示嘛， 可以变成一种艺术品了， 确实是可以的。 确实，你要说这辆 你画得很有成就或者很好看的时候，你再把它开出去，我觉得有点舍不得了。对不对？你风吹日晒啊，或者说不小心哪儿 碰到了，你可能也开不出去。 对，这种你要开出去，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件稍微大了点的艺术品，就是没法把它缩小成等比例的模型放在家里做一个展示。 那你还真说着了，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是如果说这个车型卖到多少万辆的时候，可以出一下这个特殊涂装版本的车模。 对，然后让大家可以自己去画呀什么的。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参加过一个活动，就是在车上去做涂鸦，当时是也是跟一个新锐的艺术家，然后我当然了我不会涂鸦，我只帮他勾边就做了一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因为我们那次也是一个试驾活动，然后开出去的时候被警察拦了好多次。 警察叔叔都已经忍不住了，真好看是吧？ 不是，警察叔叔说这车画，为什么你要把它画成这样？然后需要解释的， 得备案这个。 对，不能轻易的去开出去。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吧，就不仅是对车的一些性能啊什么方面有些了解，你也可以慢慢了解说这个企业的一些文化，或者是他想要就是大家了解到他的一些东西。 对 吧，还是很有这种艺术价值的吧。我觉得广汽传祺的车也是越做越漂亮。 是，你看这个艺术啊，咱说可能它分流派， 见仁见智吧。 艺术分，我觉得分了流派，对吧？什么这个派那个派，但是你看这个放在一辆车上，在不同的流派下面，可能它也能演绎出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色彩。 对， 我觉得传递出这两辆展车啊，你们当时是没看到，这两辆展车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是非常跳跃的，就像这样粉啊黄，还有这种就是泼墨 这种 感觉， 我 就 喜欢这种， 就特跳跃。然后你知道旁边那辆车上那有一个，我当时看到之后我还在仔细的看，我说这个画的是什么，它因为有一个有两道就那个特别像巧克力，特别像巧克力，对，就那一块一块的，我的感觉就是哎呀，这个就是它很大胆啊。你觉得如果比如说让我们这两辆车是个白车身拿在我们面前，我们都不太可能说我放个巧克力啊，画个巧克力这种形似于这种东西的像 Hello Kitty 都能画巧克力，为什么不能画？ 真的确实让人觉得画，而且画出来就特有比较有质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现场作画吗？ 没有，它是已经展示、 已经 对，已经做好的。反正我觉得真是这个艺术效果呀，还真是可以啊、 我觉得自主品牌应该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除了让大家对车的一些外观设计啊性能方面有很多了解以外，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对这个跨界艺术啊有一些了解，因为现在的很多车企都喜欢跟一些跨界艺术家一起玩啊什么的、然后针对于年轻人当下市场举办一些活动，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还有艺术本身给人的启迪是很多从潜意识里走的、 对， 比如说很多小朋友在逛商场的时候正好看到了这个传奇的这个艺术展，看到这样一辆车，因为很小朋友的视角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对， 他可能在他的潜意识里种下一颗漂亮的种子，什么时候开出一朵灿烂的花朵，就不一样了。 有文化了，突然，你看这就是。都没去看这个广汽传祺的艺术展，就聊了一下就开始提升这个。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这种东西特别适合发朋友圈，传播价值也很广。就比如说很多小姑娘说，哎，你看那车那么漂亮，来我们去拍个照片吧。 是是是， 啊，啪一张照片。 所以 对现场很多人对这两辆车非常非常感兴趣， 当然、是肯定了。所以就我觉得这广汽传祺的这几步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不过说到底啊，广汽传祺的现在的这些车型家用的话都还是不错的。 对， 产品力度还是挺好的，然后再加上后期的宣传。 我很期待那台 GS5。 对，我也是，就什么时候咱们能开上， 同样都很期待。 好， 我们盼着 今天非吃不可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您对广汽传祺的车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自己了解一下啊。好，那今天节目 就到这儿吧。 啊，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你就在我身边。就在这一瞬间。